每天迎来第一缕清新阳光，每天奉上第一道信息早餐。新闻晨报，每天清晨六点与您相约。 北京时间早上6:01，欢迎打开北京新闻广播，聆听全天精彩节目，从新闻晨报开始。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赵龙。 早上好，我是腾欢。新闻晨报为您带来清晨的第一声问候。今天是10月3号星期日，农历8月27。今天机动车不限行。接下来我们先来浏览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今晨关注，您将会听到北京马拉松10月31号举行，明晚11:50截止报名。 假期第二天，本市高速公路通行量总体平稳。 中国女篮93-69轻取韩国队，挺进2021女篮亚洲杯决赛。 全球首个治疗新冠的口服药有望诞生。 媒体速览将会为您带来各大媒体今早重点关注的内容。 稍后的今日节目早知道，您还会听到新闻广播今天全天精彩节目综述。 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 下面是详细内容。 今晨关注， 首先来关注2021北京马拉松将于10月31号鸣枪起跑，赛事规模共计30,000人，报名工作即日起开始，截止到10月4号晚上11:50。 要求选手是年满20岁的北京市常住人口，且2019年1月1号到2021年9月23号期间，马拉松赛完赛有效成绩在6小时内，或半程马拉松赛完赛有效成绩在3小时内。选手要提前下载北京通 APP 完成实名认证。 选手还要注册北京健康宝，健康码无异常，并且在赛前21天没有离开过北京。要提交采样日期在赛前72小时内的核酸检测阴性证明纸质版，以及本人在10月15号前完成全程新冠疫苗接种的有效凭证纸质版，才能领取参赛物品。 被称为国马的北京马拉松是国内历史最悠久的马拉松赛事。2020年因疫情防控需要，北京马拉松停办一年。此次正值第40届北马，通过北京马拉松官网或者官方合作 APP 马拉马拉可以报名。 昨天是11假期第二天，本市高速公路通行量总体平稳。新闻广播记者郑建明来到京开高速西红门收费站以及首发信息中心进行采访，请听报道。 上午8点，在京开高速西红门收费站，车辆排长队情况并没有出现。西红门收费管理所收费党支部副书记郭浩介绍， 今年国庆期间，西红门收费站呢为7座以下小型客车开启7条小客车专用通道，收费员呢及时关注道路的实时通行情况，做好秩序疏导。 首发养护公司也加强了节日期间高速公路服务保障工作。公司养护事业部部长王春雨说， 设立了4个保障大队、14个保障小队，在重点节点做到清障车5分钟内出动，大型清障设备及吊车10分钟出动，为高速公路出行提供畅安舒美的通行环境。 11假期前2天，首发集团管辖的18条高速公路交通量与去年同期相比增加了25%左右。首发集团信息中心代班班长朱青说， 假日第一天交通量为211.1万辆，其中出境的交通量是118.6万辆，比平日呢增长48%左右。自6时左右开始出京，就陆续出现了车流集中情况，尤其是像京藏、京城、西北六环这边出现了车辆的明显排。 根据预测，10月5号、6号，本市高速公路将提前迎来返程车流高峰。 4号到6号将迎来一次那个明显的降雨过程，也提醒这个司机朋友降低车速，注意安全。您也可以随时拨打首发集团的服务热线96011，或者关注首都高速的微信公众号，合理选择行车路线。 好，我们再来关注。节中机票价格明显下降，适合错峰游。记者昨天通过去哪儿平台搜索发现，今天从上海飞往深圳的机票价格仅140元，相当于经济舱0.7折。平台数据显示，2号到5号的热门目的地机票价格比1号有较大幅度降价。 受到疫情的影响，人们的出行习惯也在发生变化，错峰游更为普遍。节中低价机票也可以帮助不少旅行者说走就走。 另一方面，京郊游等短途周边游火爆，房车、露营等新玩法受欢迎，部分京郊民宿已经销售一空。受到未来3天降水降温天气影响，温泉景区销售旺盛。

在剧中饰演反面人物的老演员刘威说， 有中央台的老的播音员的老师，然后有历史的专家细致的讲述这段历史。 这部作品除了将再现许多当年的细节，还采用了高清摄影机实时拍摄，在话剧演出的同时把影像在舞台上的电子屏幕上实时播放的尝试。刘威说，这些都是锤炼表演技巧的契机。 所谓积累的过程其实也是一个回炉的过程啊，然后我们把我们这块钢或者这块铁炼成钢，然后把这块钢再打造的更纯一些啊，更锋利一些，更有耐力一些。 电影方面，据猫眼专业版统计，截止昨天晚上7:37，《长津湖》总票房破10亿，这是中国影史第90部10亿电影。 电影《我和我的父辈》票房昨天超过3亿，助力沈腾作品票房突破200亿元，成为中国电影市场首位200亿主演票房影人。他接下来的作品《超能一家人》将于2022年的大年初一上映。 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浙江省近日印发意见，明确到2025年将累计培育农创客100,000名，辐射带动农民100万名。 其中包括提高农创客学历，支持高校面向农创客开展研究生教育，并在满足一定条件下给予学费补助，支持更多符合条件的优秀农创客申报农业高级职称等。 此外，还包括在加大资金支持、降低创业成本、落实人才政策等方面加大对农创客的政策支持。 体育方面的消息，2021赛季乒超联赛今天正式开打，男女共15个俱乐部参赛。考虑到疫情防控需要，今年乒超联赛仍然采用赛会制比赛形式。 乒超联赛是国内最高水平的联赛，奥运冠军马龙、樊振东、许昕、陈梦、孙颖莎、王曼玉等奥运和世界冠军将前往山东威海参加比赛。赛会四届 MVP 得主刘诗雯缺席。 据了解，刘诗雯打完奥运会之后又参加全运会，为了以更好的状态投入到下面的训练和比赛当中，因此向中国乒协提出申请，不参加本次乒超联赛。 昨晚在约旦首都安曼举行的2021女篮亚洲杯赛半决赛上，中国女篮以93-69轻取韩国队，挺进2021女篮亚洲杯决赛。本届女篮亚洲杯决赛将在北京时间今天晚上进行。 决赛中，中国队将迎战日本队与澳大利亚队之间的胜者。在上届亚洲杯决赛中，中国队以3分之差负于日本队获得亚军。中国队最后一次获得亚洲杯赛冠军是10年前的2011年。 据证券时报旗下一公司公众号消息，美国生物制药龙头默沙东日前表示，新研发的新冠实验性药物可以将新冠病毒感染者的住院和死亡率降低一半，将很快要求美国和世界各地的卫生官员批准其使用。这也意味着世界上首个治疗新冠的口服药有望诞生。 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日前宣布，56岁的大法官卡瓦诺在例行检测中被确诊感染新冠病毒。卡瓦诺在今年1月完全接种新冠疫苗，在9月27号的检测中还是阴性。除卡瓦诺本人之外，他的妻子和女儿都是阴性。 报道指出，卡瓦诺曾在9月29号参加了在哥伦比亚特区举行的团体长跑活动，目前尚不清楚他的感染是否与参加此次活动有关。 另据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数据统计，截至美国东部时间10月1号晚上8:21，美国累计新冠死亡病例已经达到70万例，累计确诊病例超过4361万例。 美国前总统特朗普日前要求迈阿密一名联邦法官强迫社交媒体平台推特公司恢复自己的推特账号。特朗普认为推特公司此前是在美国国会议员的胁迫下暂停了自己的账户。 媒体速览，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闻晨报。各大媒体今天都在关注哪些内容呢？我们来为您梳理一下。 央视网报道，我国累计报告接种新冠病毒疫苗22亿1220万剂次。 北京日报关注，国庆期间城市副中心剧院建设24小时不停工。 人民日报聚焦，渤海发现1吨级油田。 北京青年报社论，拍好中国电影，讲好中国故事。 今日节目早知道， 来关注新闻广播今天即将带来的精彩节目。早晨7点开始的北京新闻，今天播出抗美援朝精神。 老兵谭文秀愿把生命献给祖国。 早晨七点半开始的主播在线，今天关注会眨眼的冰墩墩等多款冬奥特许商品上市。 扳手、抹布、凡士林和备用螺母是他们的标配，如蜘蛛侠般登杆作业是他们的硬功夫。他们每天24小时都在重复一件事，默默守护大家的用电安全。他们就是变电检修工。如何以最快的速度解决故障？怎样攻克检修的技术难题？今天中午12点20分播出的新闻天天谈十一特别节目，我身边的共产党员致敬一线电力检修工，讲述他们的故事。 从八月底开始，由北京市住建委起草的住房租赁条例面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近日征求意见已经结束，对长租公寓监管、租金贷、网络房源发布、群租房等热点问题予以规范。这也是首部公开的地方版住房租赁条例，它有哪些特点？欢迎收听今天中午1点12分播出的《警法在线》节目。 在今天的整点快报栏目当中，记者将为您连线报道。电影《长津湖》受追捧，怀柔板栗文化节，一周财经热点关注等，欢迎收听。 生活小贴士， 生活小贴士，一起来了解。首都文明办、市城管委、北京节能环保中心发出节能节电倡议书，北京暂停灯光秀，夜间景观照明时间相应压减。那么市民可以做些什么呢？ 国庆七天，不少人仍需坚守在工作岗位上，值班加班更要注意人走电断，离开时关闭办公设备电源，避免能源浪费。 值班加班要注意按需开启灯源、空调，充分使用自然光照明，杜绝长明灯，严格落实人走电断措施，及时关闭复印机、打印机等办公设备电源。 办公电脑设置为合适的亮度，既节电又护眼。上下楼时，低楼层优先选择步行梯，减少使用电梯。 好，节目的最后，我们再来关注天气和空气质量。今天早晨5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为19.8摄氏度，大雾黄色预警当中，请注意交通安全。今天白天有小到中雨，出行要携带雨具。特别提醒大家，连续阴雨使得山区地质灾害风险提高，请避免到山区游玩，以免发生危险。 具体预报是今天早上有轻雾或雾，白天阴转小到中雨，伴有雷电，北风2-3级，最高气温22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75%。 今天夜间阴转多云，北风3-4级，阵风6级左右，最低气温16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5%。 总的来说，今天早晨5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为19.8摄氏度。今天白天阴转小雨到中雨，最高气温22摄氏度。今天夜间阴转多云，最低气温16摄氏度。 空气质量方面，今天白天城六区空气质量2级，凉。 今天天安门广场的降旗时间是17点54分，明天的升旗时间为6点13分。 好，听众朋友，以上您收听到的是由葛文杰编辑、腾欢、赵龙播报的新闻晨报，感谢您的收听。稍后请听新闻广播新闻热线， 获取北京的新闻和资讯。您还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 明天早上6点继续相约新闻晨报，明天见。 明天见。 京城大事小事，听各界呼声回声。新闻热线6515-9063。 我为群众办实事第三集，新街口全响应街区治理中心发起人宋阳，坚持基层20年，在坚持中收获信任。 踏踏实实能问题能给解决了，既然干了这个工作，那就只能是讲付出了。 热线回声，东城区玉亭桥附近游商多，秩序差，报道后居民反馈整改成效显著。 现在少多了，而且 城管队的 上班他们也早了， 桥底是彻底没有了。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热线。 听民意，解民忧，我在基层，我为群众办实事。 2019年，北京市改革了以12345市民服务热线为主渠道的群众诉求快速响应机制。 西城区新街口街道办在此基础上创新创建了全响应街区治理中心。今天节目的主人公宋阳就是新街口街道办全响应微创新的发起人之一。作为一名坚守在基层20年的党员，他在坚持中收获信任。来听新闻广播记者任晨光的报道。 你看，这就是我们这套系统，那一些高发的点位，我们通过热力云图的那个方式集中体现在，比如说我们这个小区最近反应量比较多，那么它的点位就红。究竟是哪个点位，它反映都是哪些问题，我们通过下一步的专项治理啊，为我们提供方向。 宋阳，新街口街道办全响应街区治理中心主任，他刚刚展示的是街道办智能化的便民调度系统，每天收到的市民热线诉求会在这里集中会商，各部门将根据情况现场调度，并提前预判可能出现的问题。 像每天早晨调度会，书记、主任、主责科室的科长，专项调度的话都要来，就是基本上天天我是7点半之前肯定到单位调度最后线，我必须得梳理一遍，我自己心中有数，下班之后每天我都要过一遍。 到今年9月，宋阳发起并承担的全响应工作已经满了3个年头。他说，3年来这份工作的目标就是快速研判全面响应，让为居民办建进入落实的快车道。 目前整个新街口地区呢，划分21个社区，在二环的西北八角，差不多2/3的面积是老旧的一个平房区和文保区。从平房区到楼房区，再到高等的住宅区，我们这个变化非常大，面临的问题会更多，民生保障。24小时值班的， 可能就是也是在春节吧，正好小区啊是有一处塌陷了，老人和孩子都比较多，可能也怕有危险。我先到现场，我赶紧给那个城管部门调所有力量来，把这个隐患给排除了。给我们的定位什么，接到这个全响应中心，就是一个指挥棒。 群众之事无小事，是他挂在嘴边的一句话。3年来，新街口全响应街区治理中心已经处理了将近17000多件热线诉求，多次在全市300多个街道乡镇的热线考核排名中排进前40，在西城区同类规模的街道办当中名列前茅。而这背后是工作人员每一天的辛苦付出。 基本上从18年到现在吧，1000多天吧，是全年无休，手机24小时开机，随叫随到。晚上有事不管几点就第一时间给我打电话。今年他们接种疫苗，一个居民啊，因为可能有反应，夜里接到单11点，我们一直打电话打不通，到1点我还在打，我说我想办法，我一定要联系上，也出意外，如果有意外咱们赶紧联系医疗机构，下社区就是值守。很多的居民因为冬天嘛，有的过来给我们送热水，有的饭食啊，暖宝宝，可能都不认识，自发的自己家里熬的这种姜糖水。给我的感觉就是居民更信任咱们的党，更信任咱们的政府，我们从干部是没有怨言。 除了应急响应，处理历史遗留杂症也是全响应治理的长期目标。不少老大难的问题，既是热线诉求集中的问题，更关系到了群众切身的安全。说起一次老楼阁楼间的消防排查，他们清理过漏水发霉之后的堆物，那种味道让宋阳至今记忆犹新。 就在二环边，北辰城街11号，它是屋顶的一个改造，有防水，有阁楼。平海坡等于改完之后呢，也10多年了嘛，到现在开始漏雨。当时触目惊心，那个什么，反正一堆杂物都堆满了。社区啊，就是街巷物业啊，城管办的这些同志们一块儿运了好几趟，60多车，也是比较欢迎吧。居民是没有力量去清的。 新街口街道办全响应街区治理中心为群众办案件解难事，宋阳和团队每周都会给派件的伙伴部门进行培训，将响应接诉的经验复制开来，提高工作效能。全响应街区治理团队的培训主讲人崔云里说， 街通机办的政策也是不断变化，都是宋科大我们先学明白了，然后再去跟大家去讲，缩短流程。因为我们这个工作7乘24小时，经常是大半夜就防汛的时候，咱们7/22吧，好像是红色预警，房屋修缮啊，漏水啊，这些比较急的这些东西，他就在单位待着。 为群众办实事儿，离不开提升为民服务的意识。全响应街区治理团队中的徐元平介绍，宋阳带领大家把党史学习对标和党建促进思路落在了工作和团队建设中，也正是有了这种党建引导，居民的信任感提升了，很多难办的社区工作也就迎刃而解。 担子挺重的，踏实，团结协作意识，还有这个凝聚力和奉献意识。在这个施工扰民这一块，这个北顺社区那儿成立了党建联盟，把这个施工单位、居民代表还有社区成立这个党建联盟，做一个搭建一个平台，让您们互相沟通。 那前半接那个那引入物业那个成立打电小组，就把居民这个参与意识给调动起来了，实现这个社区共治共享，意见一致了，这物业也就引进来了，缴费什么的都能达到90%以上。 这个九月，宋阳接任到街道的市民中心，离开新街口街道办的全响应街区治理中心。回想起这三年来为群众排忧解难的心路历程，他感言会继续不忘初心，跟随飘扬的党旗，坚守在为民服务的第一线。 干了这个街头鸡蛋这工作就很少不假了。2019年国庆节前夕，我父亲突然查出那个甲状腺癌，干了这工作也挺愧疚家人的嘛，基本上给家人时间很少。像我父亲那个做完手术之后就得赶紧回来，但是面临居民这么多诉求，我们必须得赶立即处理，不是为考核，踏踏实实能问题能给解决了。既然干了这个工作，那就只能是讲付出了。 热线回声。 新闻热线在今年8月底曾经报道过，东城区天坛东里楼下紧邻玉亭桥北段的捕黄鱼路有油商和地摊聚集，早晚的油商市场上嘈杂的声音和糟糕的卫生影响了周边居民的正常生活。 在天坛东路还往南玉亭桥下那有一个玉亭公园，东北门那个位置，就是卖什么都有。周一到周五是卖那个水果蔬菜垃圾特别多，晚上9-10点钟，六日就卖乱七八糟的都有了。地摊嘛，垃圾是一个问题，早上起来4点钟就有杂音，跟早市一样。 由于这个地方属于多个街道的交界地，天坛街道办和体育馆路街道办城管执法队的工作人员当时都表示会互相配合，就居民投诉的卫生秩序和防疫管控问题做进一步重点查看。 早上我们就要去那个巡查去，咱们天坛呢只管玉亭桥公园门口，它那桥底下那块那是体育馆街道的地儿哦，因为那管片不一样，这边我们就多加强巡查去。 晚上基本上我们在那儿值守，早上到7点到那边进行盯守，好几个街道都是在一块儿的，桥底下也是，我们肯定会去早点过去。 报道播出后，居民反馈仅2周时间，这里的秩序得到了明显好转。 好多了，现在少多了，而且 城管队 上班他们也早了，现在7点钟就过来有人管了， 桥底是彻底没有了，公园这边还有一点儿，8点来钟也就收走了，没那么大噪音了， 垃圾也少多了。 城管是天坛的还是体育馆的？ 都过了，都过了。 同时，属地东城区赵亨社区居委会的工作人员反馈，当前已经由城管执法队在早晚间进行盯防治理。对于居民担忧的反弹问题，将会持续关注，沟通城管执法队长效治理。 执个法，他们每个周六日，然后只要居民一说，他们就过去了。反正他是城管队那老弄吵，然后人多的话再发现呢，直接城管队让他们去清去。 好的，今天的新闻热线就到这里。热线编辑陈光，主持人曼宁，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热心听众提供新闻线索，新闻热线6515-9063，24小时有人接听。您也可以搜索问北京和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关注我们的报道。同时欢迎您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节目之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看山是山，直击新闻现场。 看山不是山，皆是事件幕后。 看山还是山，还原事实真相。北京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 中波88千赫，讲述有品质的新闻， 传递有温度的声音。北京的声音，北京的声音，北京的声音，北京新闻广播。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8千赫。听众朋友，现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